看到。 我只要我只要对我笑对我好。 我想到我想到想到嘲笑我了。 其实我也明了对的人那么少。 我都已经到了 那比什么都重要。 我想逃我想逃你太吵你太闹。 其实我也明了每个人都骄傲。 我在向你奔跑想让你看到。我只要我只要对我笑对我好。 我想逃我想逃想我嘲笑我了。 其实我也明了对的人那么少。 如果已经到了 那比什么都重要。 我想逃我想逃你太吵你太闹。 其实我也明了每个人都骄傲。 我在向你奔跑想让你看到。我只要我只要对我笑对我好。 我想逃我想逃想我嘲笑。 其实我也明了对的人那么少。 如果已经到了 那比什么都重要。

接下来要和各位分享的是，人生是一场又一场的接力，当我们走过那一段，回头看所有的纠结和磨难，都只是嘴角的微微一笑，而梦想没有高低之分，都是魔力般的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，即使生活低到尘埃里，梦想也要举得高高的。 身边的那片天越好，手边的枣花儿香，高粱上的红满天，鸟儿我送你去远 在质疑如何能够开心，思念的冲击挂在无助里，我怎么能继续，让我最大不幸，内心的世界里是寂寞还是你，寂寞围绕着我不能向前进，内心的世界里是寂寞还是你，和你住在我心，一起往前进。曾问过我，世上谁最美丽？问题满天星，从此不再提。我怎么能这样，让我为爱失去，蔓延继续？内心的世界里。是你，寂寞围绕着我，无能向前进。内心的世界里，是寂寞还是你？若你住在我心，一起往前进。向前进，内心的世界里是寂寞还

60岁不老，年轻的时候没有做过的事情，现在做也不晚。这是成都的一名环卫工人罗尚富告诉我们的。63岁的他，年轻的时候喜欢音乐，对笛子情有独钟。然而呢，因为种种原因，这个爱好被搁置了40多年。近日呢，他重拾笛子，开始自己的追梦之旅。目前呢，他已经学会了近百首的曲子，吹坏了10多把的笛子。梦想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。 今天我又彷徨路上，看着冷漠的人群和夕阳，心中泛起那些过往，刹那间眼泪不停地流淌。昨天曾经年少轻狂，奋不顾身为爱疯狂，依稀想起你的模样，依然给我温暖和忧伤。我想回到青春的时代，不回头地奔跑和幻想。我想站在那蓝天大海放声的歌唱，就像青春一样怒放。 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歌手可能你不是那么的熟悉，他叫做罗美玲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罗美玲的心境也发生了改变，整个人也变得更加的美丽了。加上苦练核心肌群带来的瘦身成效，浑身散发出自信的女人味儿。一起来听到《我不哭》来自罗美玲。 去说 消失在何处。不哭，我不要再给你祝福，我不要再把你记住，留不住就辜负你给的全部。 他睡不着，我劝他去看医生。

天津兰亭度假酒店，休闲好去处，客房住宿，游泳健身，美味中晚餐，自助火锅，会议宴会，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。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。详询0316-3129-3个2、3118-3个8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各位好，今天是2017年5月15日星期一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。13日。X8024 次中欧班列从义乌开出，前往马德里。这是今年开行的第1000列中欧班列。截至目前，中欧班列已经开行线路51条，到达欧洲11个国家的29个城市。记者从国家旅游局了解到，中国已成为瑞士第4大旅游客源国。2015年，中国赴瑞的游客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136万人次，保守预计2017年将实现5%至10%的增长。京东地区最大的樱桃园红眼樱桃园采摘，红眼樱桃采摘园5月13号开园了，品种齐全，营养丰富，美味可口的大樱桃，园内随便吃，出园按斤卖。这个夏天到红眼樱桃采摘园避暑乘凉，度假休闲，园内接待团体游客、自驾游客等，详情请咨询153-4316-7957、155-3266-4057，更有超值优惠及礼品等着你。地址：西柳村红眼樱桃园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，抢先预定中，售价29.9万至61.8万，置换尊享惊喜礼包，利率低至2.99%。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-3725-888。 一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？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？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张信哲。张信哲的每一首歌在不同的时间听，总会感受到不同的味道。或许你之前在着迷一首歌，无意中听到阿哲其他的歌时，你又会着迷另外一首歌，就是这么的有魅力。一起来听到张信哲带来的《爱不留》。 为除了彼此再没有别的拯救，想必是没经历过爱里多着的不自由，想当然那些日子人别无所求，爱已深得深入，恨不得互为血肉，更怕有人说你为爱昏了头，给了所有还问对方说够不够，是你唯一的乐趣，唯一拥有它，是你唯一担忧，什么是你先抵触失去它，你怎么会轻易罢休。爱从不逗留，来去都不给理由，只给结果，它还是对谁都是一句只有人坠落，我是承受。

天，治疗的睡吧，安心的睡吧，在我心里面，宁静的夏天。 家的毛巾多久换一次呢？有一个建议啊，就是毛巾最好三个月换一次，不破不换是很多人尤其是老年人使用毛巾的习惯。而北京大学呢做过这样一个实验，把新毛巾、使用三个月的毛巾和使用六个月的毛巾分别进行菌落的培养，发现以每平方厘米计算，新毛巾的菌落呢在100个数量级，而三个月的毛巾呢在10000个数量级，六个月的毛巾培养皿上几乎长满了菌落，约100万个数量级。因此呢，建议大家2到3个月就换一次毛巾，赶紧回家换毛巾吧。 地球只转一次15天，那是代表多想你一天。真善美的爱恋没有期限，也没有缺陷。地球公转一次是1年，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。风球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，爱你1万年，爱你经得起考验，飞越了时间的曲线，拉近的想念。地球公转一次是1年，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。恒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，爱你1万年，爱你经得起考验，飞越时间的曲线，拉近地狱的平面。心。 有一道彩虹不出现在天空，有一道彩虹不出现在宇宙，有一道彩虹不出现在云后，有一道彩虹不出现在山后。它却常常出现在我心中，当我思念你的时候，总是用它的那段来心里，它却常常出现在我心中，当我思念你的时候，总是用它的这段来希望。有一道彩虹不出现在天空，有一道彩虹不出现在雨中，有一道彩虹不出现在云后，有一道彩虹不出现在山后。 谢谢。 三三，听若有情。

为你带来动听的歌曲《说爱你》，来自蔡依林。这首歌充满了欢快愉悦的气氛。《说爱你》这张专辑里所有的填词谱曲都是周杰伦亲自操刀完成的，所以这首歌有没有一种浓浓的爵士情歌的味道呢？一起来听《说爱你》， 我的世界变得极那的那一夜，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，直到这地上的温度来自你心里。这一刻我终于勇敢说爱你，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，匆匆不经意心就飘过去，好珍惜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，忙着看你从鼻子摸上大手回去，我们都没想过真爱到现在不敢期待，要证明自己曾给你想起 really，我胡思乱想，就从今天起 I'm fresh， 上一个陷阱却从未犹豫，相信你真的愿意，就请给我惊喜。关于爱情道具没有预想的结局，那天起决定住了自己逻辑，我的怀疑所有答案因你而明白，他那船就真的遇见 Mr. Right。 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，匆匆不经意心就飘过去，还珍惜你没发现我。在角落忙着快乐，忙着看我从鼻子摸上大手回去，我们从没想过真爱到现在不敢期待，要证明自己曾被你想起 really， 我胡思乱想就从今天起 I wish， 像一个陷阱却从未犹豫，相信你真的愿意，就请给我惊喜。关于爱情过去没有预想的结局，那天起却颠覆了自己逻辑，我的怀疑所有答案因你而明白，转啊转就真的遇见 Mr. Right， 我的世界变得奇妙的那一夜，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，直到却地上的温度来自你心里，这一刻也终于勇敢说爱你。 心中凝固的时间。